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关系。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埋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嫌弃。 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有雾的天气哈，尤其是对北京的南方地区哈，所以说提示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的， 嗯，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呢白天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55%。夜间呢晴转多云，有雾或者是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95%。尾号限行5和0。哎，所以提示大家呀，在出门之前呀，真的要这个提前查好路况， 对对， 对吧？是吧？ 是。 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这件事儿，有一部分地区啊是比较拥堵的，所以呢，提示大家在路上别着急，打开收音机啊，您慢慢的这个跟领导说一声，领导也应该能理解， 能够理解， 是吧？嗯。今天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说说这个男士的一些行为哈。男士一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比较沉稳啊。 嗯， 阳刚啊， 嗯， 是这个勇气啊，这个 男人看男人是这样啊。 哎，那反过头来说，你们看男人是什么角度，不是是什么样的这个一个形容词？ 女人看男人其实根据男人的行为褒贬不一。 哎， 就是有些男人他做的那些事儿吧， 嗯， 他自认为哎我真的是帅爆了， 对， 嗯，太有魅力了， 嗯， 可是其实在女生的眼中看起来真的觉得好幼稚， 有点幼稚，有点幼稚。 我举一个例子， 哎， 我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上学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都是青春期嘛， 哎， 正是一个就是男生喜欢要张扬自我、 炫耀一下的那个年纪。 哎，有时候真的走在校园里，会看到那种男生，哎，突然走着走着一甩头。 哦哦，对对对， 也不管那个头发几天没洗了啊，甩得动甩不动， 甩出都雪花来了， 对对对， 这还夸夸的开始甩。 是是是， 对，就是有一些这种行为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幼稚，但你说就是在那个年纪啊，还好还好， 嗯， 但是呢，你要说把它放在20啷当岁了， 嗯， 尤其这个25、26的时候，您要在大街上唰这么再来一下的话，就稍微显得有那么些幼稚了， 是 是吧？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男士的哪些行为啊，会让人觉得哎。有点幼稚，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来看看史上最牛的二手房啊，主卧到次卧是隔着一条跑道啊。您住过这个到头住过到尾啊？近是你住过到头，我住过到尾。近日呢，上海的一套二手房火了。这套77.88平米的公寓呢，是有客厅、厨房和2间卧室，但是主次卧室啊，却隔着一条长约10米的蜿蜒的这么一条过道啊。 该套二手房呢挂出来之后才10天左右，因为其特殊的这种设计引来了不少购房者看稀奇啊，就是 啊， 其实你说这本来人家是卖房的，但是大家不是为了买，为了看看稀奇， 对、 啊、 都觉得很新鲜啊，到底这个啊，你住在道头，我住在 道 尾，咱们中间隔了多久多远的距离呢？ 对，10米吗？人家告诉你了、 嗯、我还把这首诗给补完整了，就是你住过道头、 嗯、 我住过道尾， 哎， 日日思 君 不 见 君， 同 在一屋睡， 同在对同在一屋睡，这不是同饮江水了， 是 对，这确实是特好玩，这给大家形容一下吧。 嗯， 就感觉啊，这怎么说呢，就感觉这个主卧室和次卧室啊隔着一个楼道， 对对对， 对吧、嗯、隔着一个还得带电梯的那种过道， 平面上看这个房屋的这个构局图啊， 嗯， 看起来感觉像一个台阶一样， 哎、 那个、 哎，对对对， 啊、 这个形容非常这个贴切，就是说，其实从咱们剖面图来看、 嗯， 就像一个台阶，就是一个拐弯加一个拐弯，再加一个拐弯， 是是是， 再加一个拐弯，也就是说，它整个这个主卧室一般都是冲南嘛，对吧、 嗯？ 这个采光比较好，但主卧室呢是这样，主卧室啊，在整个这个咱们整个这房屋的最南端， 对， 哎，然后呢，再往北边一点啊，是一个这个。厨房应该是对吧、 嗯、 厨房，然后再往北边一点呢是这过道了，这过道就比较神秘了，过道呢也是连着咱们整个屋门的这一过道，一进门之后等于是一过道，右手边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什么厨房厕所，这个包括这个主客厅卧室都在这边、 嗯、 但是呢您要想上那个这叫什么次卧呀，就得直走啊，直走大概咱们目测距离这应该是4米左右， 嗯， 在左转弯4-5米左右，在右 转 弯3-4米左右，再左转， 对， 也就是说绕了好几个弯才到这个卧室。哎呀，不知道当时这个设计者是怎么设计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其实中间人都是他家的， 嗯、 没准让人给隔起来了，买完房之后隔住可以隔断了、 嗯。 但是这种可能我觉得并不大， 为零，我觉得几乎为零。 哎， 嗯，就看看到时候谁最后选购了这套房子啊？ 嗯 嗯。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画风非常清奇啊，炸鸡裤爆红，可能还会成为下一季的时尚。 嗯， 那么根据外媒的报道，在国外的一家电商平台当中推出了一款炸鸡裤，销售价格是82美元，大概折合人民币544块钱。 嗯， 照片当中呢是一条橙色的裤子，好像是由这个叫周沙啊，是拼对了吧，周沙制成的。 嗯， 那从脚踝处开始收紧，上身之后的效果呢也是画风很清奇，网友说了，说我试着我忍着我不笑，但是我真的看饿了这像是一个行走的炸鸡腿儿。 对、嗯、而且还分那种刷酱和不刷酱的， 是 就是左边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像那种啊 看这左边这是烤鸡腿，右边这是炸鸡腿、 哎、对对，这么行、嗯、你看要是吃着还是人圆圆呀这个形容的比较贴切， 我有发言权。 对、 嗯、 左边这个确实是啊，就是比较规则，右边那就是撒了各种面炸完之后奇形怪状的但是一穿上之后啊确实是让人觉得有点饿了。哎呀，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流行到咱们这儿哈。 是是是。 再来看看这个住仓库洗冷水澡，武汉1000名高中生啊是上吃苦课了。近日呢，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1200多名这个学生上了一堂吃苦课，寒风中啊， 嗯， 徒步7小时，在仓库里打地铺睡觉，洗澡呢只能是用冷水。据了解呢，这个该校这个实践活动啊，也是始于1990年。已经坚持了28年了，学生称了说确实挺苦的，但是收获也挺大的啊，住仓库啊，洗冷水澡啊，这个蹲露天的厕所啊，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是是是、 嗯、 我觉得人家这个学校这属于人家的一个光荣传统， 是 都已经延续了28年了、 哎、 所以选择上这所学校的学生应该已经做好了这个吃苦的准备， 充分的准备， 对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嘛，可以推广。 对， 反正我已经毕业了、 啊、 你也毕业了，放心，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哈， 对对对， 哎，这不错啊。 再来说一下，这个是爱打呼噜的朋友，千万请您引起注意。 嗯， 有3种大病可能会悄悄地盯上您。那最影响睡眠的事情是什么呢？其实不是熬夜追剧打游戏， 哎、 也不是睡前的暴饮暴食，其实是打呼噜。 嗯， 那不要以为鼾声如雷这是睡得香的这个表现，研究发现了，说夜晚打鼾白天嗜睡会让像三高疾病啊、心脏病还有大脑损伤这些的风险大大增加。 嗯， 所以说这个人们都说就看着，哎呦你看睡得多香，那呼噜声四起的、 哦、 其实并不是， 是 打呼噜的时候其实是睡眠质量不佳，这我还是深有体会的。 对对对，嗯， 对吧。所以说大家提示大家，如果发现这个周围人打呼噜了，提示他啊， 嗯， 早这个提早的去医院检查一下， 没错。 再来看看那个送儿上清华米粉店啊，这个米粉店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之前咱们节目也说了，因为他这个歇业通知嘛啊走红了，而且呢之后还有很多人带着这孩子上那儿去吃这米粉，感觉能这个考上好大学，现在又来了啊，这个家长呢携子来取经来了，顾客多了三分之一啊，不少家长呢也是带着孩子来吃米粉还要取经， 嗯 啊，这个刚才说到的这家米粉店呢也是这个因为孩子上了清华而走红了，两个月来呢慕名前来的顾客是络绎不绝呀。 哎呀，这生意越来越好了。 哎， 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有一个让他们骄傲的儿子哈，也相信这些家长这其实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是为了吃米粉， 对， 人家就是想看看这一对夫妻是怎么把孩子给送上清华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的。 我觉得这是怎么教育的呀不一定看得出来，怎么做米粉的、 嗯、 倒能看得一清二楚啊。 回到自个儿家孩子成了一个优秀的大厨也不错呀， 对， 行行出状元啊。 嗯，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是合工大，也就是合肥工业大学，人家食堂里边玩转了黑科技， 哎， 餐盘能够自动算账，食堂呢推出了一样神器，那么学生打好饭菜之后，只要将餐盘放在智能结算台上，按照显示屏上的钱数刷卡付钱，直接就 OK 了。 嗯， 原来每个碗里边都装有芯片，那么结算的时候能够根据芯片识别出饭菜，并且做结算。 哎， 网友说了，再也不用担心食堂阿姨那手抖了。 嗯， 就是咬饭的、 就是、 咬菜的时候， 咬上来其实五块肉，这么一抖成一块半了啊。这个手抖的技巧再不怕了。 是。 嗯，那同时咱们再说一个关于吃的吧。 嗯 啊，这里呢有最好吃的火车餐，却只能是一个学校独享啊。 哎， 一号车厢泡馍，二号车厢呢是米线，三号车厢是鸭血粉丝汤。山东建筑大学的一个火车餐厅啊，是最近红火了啊。 嗯， 餐厅呢是由九节车厢组成，2013年建成的，由这个企业捐建的啊。那学生呢也是说，这个餐厅里边有空调、WiFi， 也是学校最好吃的餐厅。网友说了、 哎， 又是别人家的。 是啊，是啊，嗯。 无论是谁家，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断的在为学生们的这个生活啊、起居啊，在考虑着 谋福利啊。 对，这是在最重要的哈。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男士的哪些行为会让您觉得，哎呀，稍稍的有些幼稚，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来自赵雷的《鼓楼》。 晒太阳的过客，如果我有 好的，这是来自赵雷的一首《鼓楼》。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男士的就哪些行为啊，就觉得哎呀，稍微让人觉得有点幼稚啊、哎，一般就是刚才你说到了一个，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年轻的时候啊，孩子们就比如说这个甩下头发呀， 对， 觉得自己挺帅的，那么几个动作，你觉得哎，稍微有点这个幼稚之外，那就成年的男士，你觉得哪些会觉得让人觉得有些幼稚呢？ 成年男士， 对呀、 这个其实我还没有细想，因为我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首先反应到的就是少年时期、青少年时期的那种、青春期萌动的那种状态。说到成年的话，如果要是一把年纪了，说话还是嗲嗲的撒娇，那可能也是不太能接受、 这都不仅仅是幼稚吧，这有点让人觉得有心里发麻。 还没有长大。 对，而且还我觉得有哪种啊，吹牛 啊， 哎，就一把年纪了，你说哎呦，这不仅仅倚老卖老，还得这给你吹牛啊，我昨天怎么样，哎，你怎么样，你们家怎么样，我们家怎么样、 哎， 让人觉得哎呦，这有点幼稚了。 是是是 啊， 这吹牛和侃大山还真不一样。 哎， 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把他们俩给这个以为是差不多呢。 对，还不太一样哈。侃大山人家是神侃乱侃，那人家其实是尊重这个各个方面的，是不是？不是说是随便想怎么。 而且人家确实知识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人都知道。 对， 才说呢。 对， 啊、 人都知道点啊。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 对， 身边的男士的让大家觉得这个有些幼稚哈。这是杨咩咩他说了，啊，非要在吵架的时候吵赢女生的，那肯定就是幼稚了。 这也是啊，这也是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的一个原因哈。 也人家也不一定是找不着女朋友。 那你觉得像他这样的，能和女朋友维系好感情吗？ 人家是说跟女生就吵架必须吵赢，女朋友就不一定了。有可能啊，有可能。咱们分析啊。 你还挺理解他。 又想我了吧？他说了，我特别不喜欢那种穿紧身裤的男的，就是裤子贴在腿上那种。就是稍微的松松垮垮一点， 我也不喜欢那样的、 但我跟你说句话吧，就是我得跟这给这男士们稍微平反一下。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比较瘦的这男士啊，你说这个儿又比较不算高的，你要穿松松垮垮的，显腿就没有了。所以说就稍微的，就是当然他说这种我理解，他其实说的是那种有点包裹性的。就你要不蹬一下这裤子呀，感觉看不出来裤子，就看一腿型那种，确实有点过分了。但是我觉得稍微的瘦一点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因为他显腿稍微能长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看着不顺眼吗？就是因为那腿太瘦了，太细了。 哎，这个原因就找到了。 很多女生都达不到那种效果呀。 对，但是你还不知道，我们其实没好意思跟你们说，我们都穿上秋裤了吗？ 扎心了。再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小仙女儿她说了，我觉得最幼稚的行为就是呢、对女生大打出手。 哎呦， 这样的男人在我眼中确实不够格。 哎呦，这确实是啊。 对， 这女生确实是应该稍微温柔一点。 没错， 少女也说了，说跟女生没完没了的开玩笑，女生生气了呀还注意不到，这种就觉得让人觉得有点幼稚了。是不是？确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在一桌上吃饭，你比如说要有一个年轻的女子，很多男士其实哎平时状态都不一样了，就感觉自己哎呀我赶紧得多说 表现一下、 但是你说这桌上要都是男的话，他可能也没那么多话，也没有这种状态，该说什么话说什么话。但一有女士不一样了，但这我觉得这心情可以理解。是吧，异性相吸吗？ 对， 给别人留下一好的印象，这都能理解。但是就是那种哗众取宠的，你看像那个好大一个菠萝派的时候，哗众取宠只是为了吸引那一点注意力的，其实让人觉得稍稍有点幼稚。 而且就像刚才那朋友谈到的，如果比如说就在一个酒桌上，你不断的只跟人家那一个女生啊插科打诨也好啊， 哎 不断的就找一些就尬聊，这样的话可能也会适得其反。哎，女生可能心里边会很反感。 对，有什么事你留个微信私底下再聊去呗。 你给人支的什么招啊？ 再说这个巴拉拉少女，她说了，说老说一些做不到的承诺，就是男士还是那种啊，就是说到要做到，从小不是这么教育你的吗？对不对？说到就要做到，是不是？说一不二。 对，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这不是也是一个男人成熟的标志吗？ 哎， 有诚信，有责任感，有担当。 没错，没错啊。 来看这位叫大仙女，刚才有一个小仙女，这有一个大仙女，她说了动不动就有小情绪，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像 小心眼儿 啊， 有点小心眼儿。 女生如果、 这其实还不是小心眼儿，这是好像情绪波动比较大， 对 对吧？ 男人给我们的感觉都应该是比较内敛、比较收的，那、情绪不要太外放嘛。 对，那我想问问你们，我就是，就那我们男士的情绪是哪发现的？ 哥几个是吧？咱们好好的，是吧？ 那可不行、那不行，女朋友不乐意啊。什么时候回来啊？不是说好让你十点之前回家了吗？这都几点了？这都啊、就天天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一块混，能混出什么样子啊？ 哎，你这样打击面很广，你的朋友们都不爱听了。哎呀，不过做男人确实也是不容易。 哎， 但是我觉得稍微控制一下，不要动不动就流露一些小情绪，甚至可能玻璃心，动不动就哭了，那可能也做的有点过吧。 对，哎，这是，就是说，其实有情绪也正常，对吧？但是你看，这儿有一位朋友说的，我觉得人家说的也挺有道理。 是 啊，他说改个名字真难。这位朋友他说了，喜欢你才在你面前幼稚，不喜欢你比你爸都成熟。你看，这种说话也有自己的一定的道理。 这句话也是男女适用的。就是说那个很多女人就是她遇到了真正自己喜欢的人之后才会展现出自己小女人的一面，然后反之男生可能也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这位朋友我觉得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他就是体现在什么地方，您俩成为情侣之后您爱怎么幼稚回家幼稚去，是不是？在这个当众面前您这幼稚那一面还是正常一点， 收着点， 收着点，是吧？再来看一位啊，来看那个袜子，他说了分手的时候就找女方还各种之类东西。哎，你的项链是我买的啊，你手机给我拿下来，你把卡拿走，你把手机给我啊。 这说的 你的皮带是什么的啊？ 就是那种特别计较的男生。 哎， 一般都是 把包里面清空了，包给我，包是我给你买的，上回那个3月6号我给你买的啊。您项链是7月5号的下午3:05买的啊。 如果 票都给我兜里的，你说这得多讨厌。 哎，你。就是 有生活，有生活， 太有生活了！你刚才 对， 手到擒来，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 本色出演？ 哎呀，我是觉得就是那种太过计较的，自己为别人做了些什么，不管是朋友之间还是说这个爱人之间，做点什么他都记在脑子里，然后想要让你到时候准备什么时候 要感谢， 让你还的， 要回馈啊，这就比较麻烦了，确实是啊。这觉得我觉得不，这还真是不仅仅体现在情侣之间，是吧？ 收集前的男士们呀，好好听一听啊。 对，这样你会不会就是打击好多男士？ 不会的。 汪定他也说了，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自视清高，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我再给你加一个。 对，就是刚刚咱们说的那个爱吹牛的男生嘛。 对， 而且他确实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在吹牛， 哎、 说的都是真事儿。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男士啊，有哪些行为让人觉得稍微有点幼稚？但我怎么觉得越聊这话题越变味儿 啊？为什么？ 我们男士哪样都不好，怎么没有优点了？ 就是你越说你越紧张是吗？ 啊，对呀、啊，说好多都说到我心坎里了都。 看待一个男生要综合全面的去看，他会有一些小缺点，但是呢，瑕不掩瑜呀、啊。是不是？ 好吧，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我是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说的话题，男士有哪些做法呀，让人觉得哎呦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幼稚。 对对对，今天不是为了吐槽，我们是为了呢给有些男士提个醒， 提个醒， 就是您这样做呢可能不像您想的那样。 对 啊， 其实并不是您想的有那么的帅。 对对，达不到那个效果。 哎，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吧，来看看这个下半时段的资讯啊。边上课边玩游戏吗？啊，高校电竞专业一周12门课呀，并不轻松。2016年9月呢，电子竞技运动呢与管理首次也是被纳入了大学专业啊。我记得当时咱们节目也其实报道过，说过这事儿。然后呢，大家就觉得，哎呦，那可轻松多了。这当把游戏变成自己的专业之后，得多开心啊！ 是啊。 那您看看现在并不是这样哈。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电竞专业课呀，除了这个要会玩游戏啊，一名优秀的电竞人还需要掌握电竞文化史、电竞运动学、数字媒体、影视动画制作等等，一周也是12门大课。有同学称了，说并不轻松啊。 你看，你看，这看上去很美嘛，就是。 哎， 可能你开始或者选择这门专业真的是源自于发自内心的那种热爱。 嗯， 但是您要想成为专业里边优秀的人才，您还学得多着呢。 对，没错哈， 好好加油啊。 嗯， 接着来说吧，经常久坐建议您敲一敲大腿的两侧。 哎， 一天到晚坐着的时间一长呢，很容易引发像内分泌失调啊，还有像尾骨痛这些疾病。那么我们也建议您久坐族呢，没事儿可以多敲敲大腿的两侧，能够有效的预防久坐带来的健康隐患。 嗯， 具体的方法就是伸直双腿，那么用拳头去捶一捶大腿的外侧，对对对，也就是呢从这个大腿外侧的根部开始一直敲到膝盖。 哎，就是一直就往下敲啊。 对对对， 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就是久坐之后啊，现在大家都注意到了颈肩的问题，对吧？包括腰椎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了，有这样的问题，起来得活动活动啊，或者怎么去这个保护一下。但是呢，其实我们各方面的肌肉啊也需要活动，也需要放松哈。再来看看这个厉害了啊，59岁的健身大叔获世界健美大赛的第4啊。江苏徐州的这个一个大叔啊，今年是59岁了。那他在这个世界健身锦标赛当中呢，也是获得了第4名。这样的成绩呢，只是他所获得众多健美殊荣之一。为了增加肌肉，他也是一天吃40个鸡蛋，外加2斤白水煮牛肉啊。在13年前呢，开始这个练习健美的他啊，这个他也是一肚子浑圆的一个中年大叔啊。 就曾经也是一个 当年对。 这个体态偏胖的这么一个大叔的形象， 就是13年前人家还是那么一状态，13年后的人家现在已经获得了世界健美这个大赛的第4名了， 健美冠军啊。对，反正也是健身大叔啊， 对， 树立榜样了，从现在开始就不晚。来说一下，那么配沙发、冰箱和微波炉，成都的这个5星级的，您听好了，是5星级的厕所火了。最近成都的一个景区的厕所火了，这个厕所呢配备有沙发、冰箱、饮水机和微波炉等等，那么被不少游客误认为是会客室啊。工作人员说了，说这个厕所呢所有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内置配备呢也是主要为了母婴服务，网友说这也是5星级的体验。 所以说不错啊。 对对对， 不错。这一进去之后，这怎么看啊，它怎么也不像那个洗手间呀。 谁说洗手间就一定要是洗手间的样子呢？ 不是，你说这里边冰箱啊，这个饮水机啊，这个微波炉往上一放啊，你就真觉得不太像那么回事了啊。你还别说，我还真曾经在一景区啊听说过这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洗手间，就是也是他不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他也是在当地啊非常有名了，已经就是所有人来这儿之后呢，先不进景区，先上这个洗手间看一看， 参观一下。 据说这也是4星级的这么一个洗手间，一进去之后确实是非常的干净啊，明亮整洁，味道也比较清新吧。然后呢，但是没有像他这么夸张，但我觉得也算是那个景区的一个点了。 我觉得人家之所以想的这么周全，可能也是人家不是说了吗，是出于对母婴这个服务的一个考虑。 哎， 可能比如说微波炉是不是就给孩子热奶的时候方便家长来去操作。 对对对对， 啊，包括像喝点水呀，这个冰箱 冰箱里边放点冰棍啊，对，放点 沙发让你休息啊，就这样啊。 哎，放点那个冰壶啊，哎，就 别想那么多， 对，边方便的时候就拿一个冰壶然后去方便啊， 出门结账。 哎，对，来看看这个熊猫自己洗头发，您看过吗？超级可爱。江苏的南京啊，这个红山动物园这个熊猫馆也是迎来了和和九九和这个平平啊，这个三只熊猫呢也是成功的合体了啊，愉快的在这个水池里边玩耍，自己洗头。熊猫也说了，好多人拿手机拍我用，我得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我也想看看熊猫怎么洗头。 看对，看看那视频之后你就觉得特别好玩。他是在这水池啊，这一开始的泼着水，泼水觉得不过瘾了，把头伸下去之后，然后拿手就像这个人洗头发的感觉是一样的，自己在那洗。 哇 啊，就差给他挤点洗发液了， 太可爱了， 特别好玩。 再来说一下这个呀，成了真事儿了，就抓娃娃，真的是去抓娃娃了。 怎么讲？ 怎么回事呢？最近这个福建福州的爷孙两个人，人家是逛超市，爷爷在付款的时候，孙子看到了娃娃机，发现呢这娃娃机上面有一个洞口，于是孩子好奇心驱使着就爬进去了。爷爷发现的时候，孩子已经溜了进去。那众人都围观的这个时候呢，超市的工作人员成功的将孩子解救出来。孩子也没有受伤，但这个事也是虚惊一场啊，是吧？老人还是要看管好孩子呀。 对，尤其是在这些有点这个就是对孩子能激发起他的好奇心的地方， 对对对， 一定要看好他。因为你对于咱们来说，咱们知道那个洞口其实是出这个小娃娃，不是娃娃，是这玩偶的地方，不是这娃娃进去的地方。 对对对， 我也看到这图片，这孩子确实在里边坐着呢， 是 在这抓娃娃机里边这坐着呢，就感觉等着被抓走呢，这是啊， 吓死了。 这个画面挺好玩，但你仔细想想，背后安全隐患还真不少。 对 啊，再来看看，心情不好，这难免有这时候哈。扔斧头来解压，听着比较危险，但是其实在这美国新泽西州啊，扔斧头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项啊新的消遣方式。顾客在接受完这训练之后呢，像飞镖一样往墙上那靶子上啊去投掷斧头。有人就说了，说这扔扔斧头啊，喝喝啤酒啊，简直是太棒了。经营者也说了，这将火遍美国啊，成为和这个保龄球一样的消遣方式。哎呀，加拿大已经考虑了，说将这扔斧头纳入到竞技运动领域嘛。 但是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场合呀。 对， 就有的人比如说要真是喝点酒是吧，趁着酒兴， 哎， 万一要出一点危险，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其实我觉得就是整体来看这个运动啊没有太大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空间，就类似那射箭场所似的。射箭场所，哎，你在这儿呢就是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直接往过扔，前面是没有任何这个障碍和人的，你就直接往过扔就行了，扔到哪儿也没关系，不会砸到任何这个危险的物品，就往过扔。但有些人你看，比如说啊，咱还真见过那个影视剧当中飞斧的，人家也飞得非常准，这往上飞，咔就扎在墙上，感觉特帅。我估计是， 你不要忘了，还有一类不太成熟的男人，他呢，他可能真的不太能区分得出现实和这个就是。包括比如玩游戏的时候，他可能不太能区分现实和这个网络这种虚拟的环境。那可能玩游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你这么说 是不是？ 还真对，你这么说 在场馆当中专门的这个环境下去玩， 真 还是说到这个社会上去玩，这不一样啊。 对，所以提示还是注意安全啊。再来看看那个立体还是平面呢？3D 错觉纸雕啊，是骗你的双眼了。一名来自印度的这个纸雕艺术家也是擅长制作具有 3D 视觉效果的纸雕作品，骗过了不少人的眼睛。他的作品呢也是怎么看啊，那都是 3D 的呀，但其实呢只是一张平面的纸张。起初呢他也开始制作这个纸雕只是为了讨孩子们喜欢，没想到把自己作品上传到网络之后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 再来说一下，这个也是发明创造，就是打印出自己，然后您再把它一口喝掉。您一定听说过能在咖啡上打印出顾客脸这样的咖啡馆。那么现在北京呢也有这项新科技了，拍一张您的正面照，然后呢传输到机器当中，就能够在奶泡打印出您的专属咖啡。然后您再一口喝下去，是不是挺好玩的？ 听着怎么就感觉那么怪啊？ 哎，我要泡一杯我自己。然后我再喝掉， 对，喝掉我自己，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 男士啊，哪些做法稍显不成熟，有点幼稚。 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来听歌，来自刘允乐的一首《太早》。 装成听不到，我也能知道，我的你都不要。我知道，我都知道，只是分手预兆，却还要讨你不停的笑。我知道，就快没完没了。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甜蜜的拥抱。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还要为回报，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 一首《太早》。这里正在播出的吴玉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男士的哪些行为会让您觉得稍稍有一些幼稚了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我看到这位叫做暖阳白衬衫说了， 嗯， 你们听说过一类男生叫妈宝吗？ 啊， 听说过吗？ 没有啊。 真没听说过。 真没有啊。 啊，就是可能从小呢太依赖妈妈了，就是妈妈可能呢也把儿子照顾得太好了， 啊， 所以呢他心灵上还没有就是过那个断奶期， 哎， 什么事情都需要妈妈的参与，甚至于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之后呢， 嗯， 还是离不开妈妈，就是这类的。 对， 对，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嗯， 怎么了？ 啊，没事啊。 不是，我这在想啊， 嗯， 还有一类 啊， 过气，他说了，说打游戏，认为游戏比女生都重要。我刚才在想一个问题， 嗯， 我刚才仔细的看一下咱们的互动啊，今天大部分都是女性， 对， 就是哪天我们是不是得聊一下女士的哪些做法，就觉得让人觉得挺幼稚。 可以，而且我还建议你找一位男嘉宾。 哎 啊，让我和淼淼我们都休息一下。 对，哈嗨啊，来看看那个这位朋友沙硕，他也说了，说情商低，别人生气了还不知道呢。哎呦，那是真的幼稚啊，区分不了幽默。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自认为自己很幽默， 对，其实是招人烦了，人家都不高兴了，还看不出来，还在继续说呢。 还有呢，这位叫沈以诚的朋友说了，我喜欢那个人，他不喜欢我，我觉得他本身就很幼稚，说明他不识怎么说呢？这个不识未来的好妻子啊， 哎， 没有那一双慧眼。 还有这个小仙女也说了啊，哎，你到底为什么不开心？你怎么了？哎，我没怎么你啊，你还不开心吗？哎，你怎么天天不开心？哎，你到底怎么了？哎，你为什么不开心啊？怎么了你？哎，你这怎么回事啊？ 男生一直自己也觉得挺委屈，一直在追着女生问。 我可能听说这样的，就是说可能男士就哪儿比较，这个就是比较招人烦呢，不太会哄人。哎，就比如说这个女士这个哭了流泪了。别哭了啊！别哭了啊！行了，别哭了，啊！ 差不多得了， 啊、差不多得了，行了，别哭了，还哭什么哭？ 真有这样的？ 有、有这样的、这是不是在女士的眼中就稍有点幼稚？其实她不算幼稚的范畴，她就不太会哄人嘛。 女生本来就比较注重感情，在自己情感最脆弱的时候，男生你或者是袖手旁观也好，或者是你这个关怀不到点儿上，女生都会很伤心。 你看我们男士这个跟咱们聊的，我觉得也挺有道理。 嗯， 帅气的小康哥说了，在你们眼里，帅的人不管怎么着都是成熟。 也不见得呀。 嗯 啊，这个我觉得帅气，这咱们上半段时候说过哈，看待一个男生还是要综合去看的。 对， 他一定要。 但是第一面呢，我想问， 第一印象也很重要，就是颜值。 举个例子， 颜值可以加分。 你喜欢那小鲜肉，如果站在你面前，你在表情，我都 笑得我眼睛都睁不开了， 我都想给你照下来发咱们公众号上啊。 就是颜值可以给这个男生加分，但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你说实话， 女生， 你说实话， 我说现在就说的我心里话。 我觉得是这样， 嗯， 如果说就是正好是这个正中下怀的那种长相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头一个礼拜的印象没有坏。只有慢慢接触过后，你要说真是这个全凭他这个外貌啊，肯定不是。但是呢，他已经占了一礼拜的优势了。这一礼拜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尤其刚认识的时候，哎呦，你就这一礼拜你都不好意思跟他说话，回家这在被窝里还得偷偷笑呢。但是可能慢慢的一接触，发现哎，这人其实，无论是做朋友啊，可能不适合我，或者做这个自己另一半更不适合我， 对， 才能发现。 所以你说这一周的这种好印象，和相对于一辈子这么长的交往的时间来说， 我还是来那一周的就行。 哎呀， 从小到大没有那一周的那个好感过。 我还没说完呢，我觉得颜值可以给这个男生加分，但是呢，时间长了，相处久了，还是要看他有没有个人的魅力。是不是？ 对， 说我说的实在不实在？ 实在。菲菲他也说了，王子病啊，哎，女孩有公主病，这王子病是， 一定是对应的， 那也是那种比较矫情的类型是吗？ 对，可能也是，可能多发在那种颜值比较高的男生身上。 对， 就是可能从小被太多人夸帅了，追的女生太多了，所以呢，他慢慢自己就骄傲起来了。 咱再来看一个这个人家举的这个实例哈， 哎， 就是这殷桃子他说了，说今天的就是店里边试婚纱的一个新娘，给大家举个例子啊，过几天的这个婚期，他未婚夫呢就一直在旁边催着，一直催，他让他走，让他明天自己过来试啊，就因为呢他急着跟哥们儿去喝酒，要带上这女孩。饭晚一会儿吃又会怎么样啊？你未婚妻这满心欢喜挑着婚纱，你跟他说这个让他明天自己来，突然觉得哎呦这个结婚好恐怖，平白无故的就要被人冷落， 说明我觉得就是这个男生可能他对这感情的投入真的还不是那么到了十分的程度，是吧？ 但我觉得这事儿啊其实是互相的，如果说您明明知道啊 晚上就他不是说就这男士自己去有什么应酬，是带着你一块儿，无论是哥们儿关系还是工作关系还是这同学关系，我觉得守时是对人的第一大尊重， 对 对吧、嗯、你既然知道这个今儿晚上有约有应酬，那是不是其实两个人应该商量一下，我觉得这事儿你要说就一棍子打死说这男士怎么怎么样也不一定，对吧，两人商量一下说咱这样明儿再来，今儿晚上咱先去那个赴约，赴完约之后明天踏踏实实的一天我都陪你，或者女士说的咱今儿不去了，咱今儿就去这个去陪你应酬，或者说 对 在应酬约的时候咱今儿去不了应酬咱去试婚纱，你看提前说好了，我觉得这都不是事， 这才是成熟男人他这做人处事的一个标准， 哎 一个方式嘛， 是不是， 哎 当然我也就说说啊、 哎、在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呢，我忽然想到就是、咱们说一个好一点的正面的例子吧。 行， 这个呢是我前一段的朋友圈当中看到的，我朋友圈当中的一对模范夫妻， 嗯， 小两口之间的这个微信互动啊，男生这个老公说了，说你是不是又快没钱了， 嗯， 老婆说何以见得呢，这个老公说感觉时间差不多了，都快月底了，老婆说难道你是要给我拨款给我打钱吗，老公说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要坚持，马上就马上就到十一月了、 嗯、 但是说是这么说乖乖的给老婆打钱，你看看、 哎、 真的是 对， 哎呀秀恩爱， 虽然 我心服口服， 对，虽然我不能这个同意你们这种说法、啊、不是说打钱就一定是成熟， 不是， 但是我觉得这种关怀是重要的， 对对 对, 对 吧、 嗯？ 无论是这个，我觉得男士嘛，顶天立地嘛，对吧？ 嗯、 咱节目可以开始说了，就大家觉得是这个、男子汉这种形象，我觉得其实多承担一点，多担当一点，总是没问题的。 对， 无论是在朋友面前，还是在爱人面前，还是在异性面前，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宝贝， 明天见喽。 当冬天已来临，夏日带走所有激情，温暖只是残存在记忆中遥远的春天，寒冷的风吹过，陪伴我走过冷冷的街，让我想起我们曾拥有许多美丽的瞬间，有多少没做完的梦丢失在人潮岁月中，有多少童话般的人擦肩而过，还记得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有一群天使把我丢进大海中，当岁月一沉淀，青春正一点点耗尽，来不及叹息就被丢进冷漠无情现实里，所有美丽童话梦的颜色正一点点褪去，这时候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看着你温柔的眼睛像是我丢失的爱情，我想用我炙热的心温暖你整个冬季，快把我的双手握紧，别把我丢进人海里，别把我丢进寂寞孤独的夜里， 北京时间九点整。